将会继续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力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1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14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6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0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7蚊跌5蚊，阿里巴巴254蚊跌3蚊，美团318.4升12.6，中国移动48.15跌1.85，小米集团25.2升9.5。京东集团368蚊升19.6，比亚迪股份179.8跌2.1，友邦保险87.45升2.7，盈富基金26.54升2.4，中国平安86.75升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242，瑞士法郎8.52，澳元5.66，加元5.921，新西兰元5.342，欧元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7.4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96。日经平均指数报25906点，升521点。港金现价报1751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美元，卖出189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咁港岛路面嘅情况咧，而家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比较多车嘅，龙尾近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这个维园落桥位都是多车啊。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一带交通繁忙啦。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九龙区路面方面咧，九龙湾嘅伟业街去龙翔道方向啊，近住九龙湾体育馆一带咧就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西行线去九龙湾支路而家都是多车啊。咁近住九龙货仓至到陆景嗰段咧，亦都是多车嘅。至于新界啦，西贡嘅大网仔路因为有工程嘅关系啊，近住大环村嗰段来往方向都系非常多车嘅。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西沙路，去大网仔方向龙尾去到普通道，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大网仔路近住大环村一带咧，因为有工程嘅关系，来往方向都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3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

系差唔多一个月啦。 系啦，咁我哋又有新嘅音乐单位咧，为我哋制作我哋嘅Jingle 啦。咁啱啱大家听过呢一首，犀利啦！呢一首新嘅，啱啱即系呢几日新鲜滚热辣收到，系special 帮我哋去制作嘅。系啦，咁啊，即系成个嘅制作团队，我觉得都要真系多谢佢哋 嘅。系要俾翻 credit 嘅。 系啦，咁啊，包括头先听到呢一首咧，即系作曲嘅 special 啦，填词嘅一只叫刘建恒。 系 咁啊，而编曲除咗 special 之外咧，仲有小彤啊、黎颖彤啊，咁啊帮佢混音嘅咧就 系 胡欣信。咁啊，而监制亦都系小彤嘅，劲啊呢一只，有埋名添噶呢一只。 系歌名叫做 《随时骚动》。 系 有晒成个歌词，我一睇到就哇，跟住之后再听哇咁啊。 是啊，真的有好多骚动音乐，我哋节目名喺个歌词当中啦，咁样。 系。 掌声送俾多谢 special， 多谢晓彤，同埋多谢晒咁多位台前幕后嘅同事帮手啦，谢谢你哋。 系啦，之前 有辉 Sir 帮我哋处理啦。 系啊，唔该晒你哋啊，系。咁啊，之前因为你即系喺节目嗰度听到嗰啲唔同即系音乐单帮我哋整嗰啲，我哋都有睇过。 嗯。 咁啊，陆陆续续我哋都继续邀请唔同嘅朋友， 系 有兴趣有时间得闲啲嘅。咁就幫我哋，我成個大前提都千祈唔好阻到你本身做開嗰啲嘢，千祈唔好擔當起， 都係好感激咁樣， 感激你哋嘅。 係，但係其實咧，即係講到忙咧，因為其實我都知道年尾咧，即係好似。好多演藝嘅活動咧都開始變得興盛翻啦，即係有翻多少希望啦咁樣。咁我覺得咧，即係有一對 band 都真係幾忙嘅。 Yes， 因為佢哋之前即係幫我哋做咗色團啦， 係又自己出新歌啦， 係啊，自己出新歌啦，跟住之後今日。又有新歌啊！即系唔得止，其实之前仲有出戏添啊，而家仲有出戏添啊！讲紧系边个啊？ 边个啊？你话？ 讲紧就系唐力。 今次呢一只歌咁啊，嚟自阿恒仔啊， 系 嘅电影啊，《一秒拳王》啦。 唔止唐力啊，仲有啊， 周国贤啊。又属于呢一套电影嘅歌曲，歌名叫做《时间的初衷》啊。新派台的大家慢慢欣赏一下啦。 我是那灵觉，什么也削掉了，你普遍都冇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警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掴？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之格？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痛失的缺口，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时间是我想一秒一秒守，越我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纯情就全没遗留，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明明无有，当有日回首，只觉得不意外亦内疚，奋勇。我每样决定里可否当作换世，将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国，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任岁月流走，谁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纯情就全没遗留，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明明无忧，当否人回首？幸有。 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回首，好感每一瞬间都已够，以我独有，一秒能创出 新嘢啊！今日新嘅开始，我觉得好美好啊！今日 咁你系咪一个新嘅状态？有冇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咁样嚟主持《骚动音乐》咧？波神 少少啦，因为其实我哋即系播完呢只歌，我都有谂过，即系入戏院睇戏呢样嘢，我谂大家过去一段时间会笑咗好多啦。 系， 无论各个原因啦，咁但 系 啱啱呢个礼拜六咧，我终于隔咗唔知几多耐嘅时间啦，我终于有得入戏院睇戏， 有一种好新奇嘅体验，已经有一种好陌生 的。好似前世未睇过系嘛？ 系啊， 唔系啊，我系好嬲啊！ 点解啊？ 嗱，话说啱啱礼拜六，我终于入到场睇《鬼灭之刃》啦。 哦， 咁我本人系好中意呢套动画嘅。老实讲，我 wallpaper 啊，电脑啲嘢都转晒啊，咁样转完 send 俾人睇，我换咗啊，咁嗰啲吓。 系特登 send 俾我睇，跟住我仲要复翻佢咩嚟噶？ 我完全冇谂过啦。要你明白，我只想自己开心啫。总之，终于入到去戏院睇啦。咁得意嘅系之前都冇咁留意一啲场次嘅，因为呢一套动画咁喺日本开画已经收好高票房，嚟到香港啊、台湾嗰啲都系啦。因为今年嘅动画嚟讲，你要讲一定系即系呢一套系其中一套非常之劲嘅动画嚟嘅。你见啲歌 Lisa 都出第二只，每次都想搞个 get 添。 我知啊，你每次都唱我话借嘛，系咪？ 系啦，即系 Lisa 已经出埋即系剧场版嘅歌咁。 系 嗰样嘢就系我一个星期前已经想买飞，咁然后就用 app 睇，咁见哇最晏嗰场咧系11:09啫，咁但系夹啲 friend 嘅时间就入唔到去啦，即系赶唔切，跟住隔咗去到睇，我星期六晚睇， 系 去到星期唔知星期四五左右咧、咦佢加咗场喎， 系， 然之后再去到即晚再睇，佢仲加咗场。佢中间 即系收得好好， 加咗三场。你谂下11:09已经好嘢啦，佢11:09同埋去到12:00之间，佢加咗三场，即系睇住嗰件事咁样加，平时唔系好留意噶嘛。 我谂戏院都有一种难得大家肯睇， 肯睇啦， 希望可以追翻之前试过啲本啦。 系啦，咁但系我话嬲个位就系咁，大家都好期待入到去咁啊。 咁你睇咩时间先？ 我睇最夜嗰场12:07，食埋个宵夜先入去咁啦。 好嘢， 好嘢啦！我通常中意睇嗰啲，因为实有位嘛。 系 咁啊，入到喺旺角区睇，咁啊，终于可以入场享受下啦，咁样。点知坐前面嗰行有两个僆仔，全程开住个电话录 IG， 系全程 录 IG， 录啊录啊录电话录 IG 啊， 即系你 系 可以见到佢哋 IG 嗰个光芒嘅程度， 极光啊！我系谂紧，喂，其实大家都等咗咁耐，终于可以入场。点解呢啲？ 本身你又望住个电影啦，你望啲电话做乜嘢？ 有得睇啊，大佬！你现场大家都同埋你，其实如果你唔想睇，不如你唔好入嚟阻住啊！咁样。 定系其实佢哋可能已经唔系第一次睇咧，因为我有啲 friend 好似已经即系睇第二次定点噶啦 嘛。真系唔知道啊！我同行嘅 friend 话，可能佢系嗰啲夜晚喺旺角冇嘢做，不如入去凉冷气嗰啲 feel 啊！即系有啲系咁噶。冇嘢做啊！咁不如买场戏睇入去坐下啦，咁样。 但系而家戏飞唔平噶。 嘿，而家啲僆仔都唔穷啊嘛，但系你有冇谂过咧？而家僆仔你唔觉好有钱嘅咩？ 对唔住，我穷啊！其实穷嗰系我啊。 而家啲僆仔唔穷噶， 明白。 系啊，咁跟住我就哇， 即係嗰個成個過程係唔享受嘅，因為始終都有啲光肥落嚟咁。我係估唔到一個就大家餓咗咁耐嘅時候，譬如你睇 show， 大家餓咗好耐入到去嘅時候， 一定好投入啦， 係一定好投入啊，同埋自己一定會好有紀律性咁樣嗰啲啦。我以為會係，點知唉，好唔開心，所以嬲喺呢個位。 你唔好阻止佢哋，即係例如唔好意思啊，先生較暗少少得唔得啊？嗰啲都冇出聲嘅， 有 佢哋嘅態度係 哦。 之后继续啊， 系隔咗阵间之后咪攞翻出嚟。 我谂 唔好意思啊，即系介唔介意系即系识一识，真系好残忍。 系哦，但系都冇理你。 佢咪继续啊？ 嗰两位先 冇得教嘅呢啲， 唔系因为爸妈都教唔掂咧。如果俾你教得掂咧，就真系见鬼啦。但系其实即系想同咁多位即系会入戏院睇戏嘅朋友讲一声啊，即系依家你见到那个片头咧，已经唔单止叫你教静音啦。是叫你唔好整到个 mon 咁光啊！你真系会影到隔篱嗰个睇戏噶，咁 样咯。系啊，真系会残到啊！呢一件 事真系会好影响。 所以本身系好开心噶，期待咗好耐噶。点知入到去之后，俾嗰两个搞到咁样，个形容词我就唔讲。仲要俾嗰两个搞到咁咯。 你会唔会想睇多场，执翻起个 mon 啊？ 我有朋友迟啲会英国翻嚟，咁啊翻嚟仲要隔离14日啦。咁如果到时未落画，咁我就会陪佢再睇咯。 哦， 系，但我好少可以一套戏会入场睇两次嘅。 咁我希望你 甚少。 咁我希望你入之后睇嗰场开心翻咯，好冇？ 包场。 哇，咁你都好有钱喎、啊，你都唔穷喎、啊，华优生。 系啊、哎，香港靓仔其实唔穷啊。 系啊，而家啲靓仔真系唔穷。但系讲到睇戏咧，其实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啲戏。都几影响你自己一阵时候嘅人生观嘅， 咁、啊、大噶去到 一阵时候嘅人生观啦， okay， 好嘅，好记得嘅一出戏，我唔知道其实我讲呢个戏名有几多人记得啊，我甚至唔 expect 系好多人知道有呢一出戏，嗰出戏嘅戏名叫做《校务处》， 我记得啊， 墓系墓碑嘅 墓，港产鬼片嚟噶嘛， 系啦，港产鬼片， 个 poster 着住校服咁样嘅有翻， 同埋咧佢全部都系年轻偶像嚟噶、 嗯， 有天佑啦，如果冇记错有 Teresa 啦，跟住有 Toby， 咁我好记得嗰出戏咧，其实就依家谂翻起个剧情啊，你甚至乎可能会将佢拨归为沟片嗰类嘅类别当中添、 嗯， 因为佢推动成个故事发展嘅一个原因就系、是。你犯咗校规，你就会俾只鬼捉走。 O K， 即系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嗰个核心嘅精神推动成个故事嘅发展。咁、 啊、 最严重嘅就系拍拖喺学校入边谈恋爱咧，就会翻天覆地， 就会俾鬼捉啦。 系一男一女都捉走晒，但系你又好奇怪就系、是、唔知点解咧，系唔见咗十几个人之后咧，间学校先停课。即系喺一个班唔见咗三四个人嘅时候咧，佢哋照常上堂啊，系啊，冇啊。大家都然喺度扫紧地啊，抹紧台啊，冇嘢发生过，系唔见咗十几个人之后，好啦，终于停课啦，咁样样。 慢热啊嘛， 系 啊， 大家可能 未识反应啊嘛， 未识反应咁样。但我好记得点样话影响咗我一段时间人生观，我好记得我哋嗰阵时一班女仔入戏院睇呢场戏，嗰阵时中三、中四到嘅年纪啦，你可以推测到噶啦，咁样。咁其实咧，头先就话咧，成出戏推动佢前进咧，就系、是、一犯校规，你就会俾只鬼捉走。 嗯， 我记得 Toby 喺入边咧，就系、是、扮演一个咧，即系其实佢唔系犯咗啲好严重嘅校规噶，佢都系啲服装唔合规格啦，即系因为女仔着校服裙咧， 会短啲嘅皮， 系啦，同埋佢会特登摄到短啲嘅，即系见到 Prefect 嘅时候咧，就会拉长佢，跟住入翻学校又会摄高佢啊，但系有阵时又会俾 Prefect 捉啊，有阵时又会俾训导主任捉啊，咁样嘅故事啫，咁样。咁我就好记得咧。佢嘅下场咧就系俾嗰只鬼捉走咗啦，之后你就见到嗰个鬼咧，因为佢好中意条裙戚到去大髀上少少嘅位啊嘛，但系嗰个校规系要求你及膝啊嘛，去到膝头啊嘛，跟住我好记得嗰一幕真系好恐怖，好似系 Teresa 突然间终于揾到阿 Toby 啦，好兴奋啊 ，Toby 终于揾到你喺度啊咁样，跟住佢一转身佢话我只脚好痛啊咁样，跟住你见到咧佢就只脚咧喺大髀嗰度俾人切断咗， 哇！ 真系好痛啊！ 喺你中学嘅时候见到呢啲嘢， 跟住呢 即刻着裤啊！以后 冇我哋一定要着校服裙嘅，话系，所以我记得咧，直情系睇完戏嗰一个星期啊，连训导主任啊都好惊讶，都嚟问我哋班主任啊，点解你哋班啲女仔呢期校服咁合规格嘅？ 我怀疑呢一套嘅制作团队全部都系做过训导老师， 就系想你班友仔。你班以前啊，成日啲校服裙啊，戚到鬼死咁高啊，咁样，然之后咧又身上又叮叮当当啊，即系然之后入边打底都唔着翻白色啊，咁样嗰啲咧，嗰、那个星期啊，系执到好整齐，冇人够打翻校服裙。 因为凝住好惊啊，因为嗰幕太犀利啊。 系啊，同埋咧，真系咧，唔知点解，我啲 friend 翻屋企话咧， 佢 feel 到大髀隐隐作痛啊！佢真系 feel 到，哎呀死啦！阿琼，我系咪？跟住之后系要安慰佢话唔系，可能系受咗风寒啫。你着翻长少少条裙啦。 唔系嘅，但系身同感受呢样系真嘅。我睇嗰套戏见到我都有呢种感觉，叫小心有牙。你明唔明啊？ 我好明白啊！呢一出 即系男仔睇到系啦，一啲要害嗰度受伤或者被攻击咧，你睇到嘅时候，其实你会痛埋一份。 我明白啊，所以其实有啲戏咧拍得好，可能就系好喺呢个地方啦，即系非常之有共鸣噶。系啊，那个共鸣嘅位就系大家都会有嗰种切肤之痛。咁当然啦，即系守规矩都系好紧要嘅，无论系校规定系咩规矩啦，希望大家留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理工大学分析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变异与传播情况，发现第三波疫情最常出现的 GR 型病毒株在九月过后基本上已经在香港消失，即是本港曾经战胜病毒。而十月的本地个案就出现 GH 型病毒株，分析后相信是从外地传入，病毒基因和印度和尼泊尔的输入个案相似。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表示，最近两个月的输入个案之中，最少 27% 没有在机场检测的时候被发现，要到14日隔离期间才被发现。他说这些抵港人士入住酒店隔离期间，亲友可能前往探访，途中可能受到感染，并且是将病毒带入社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据了解，当日下午他将会召开记者会，同日晚上出席电视台施政报告论坛。第二日会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释施政报告内容。至于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答问会，将会在下个星期四上午10:30至到中午12:00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一成到立法会发表政府明年的施政报告，各项惠民措施明年基本延续，但是永久居民的10,000元和非永久居民的6,000元派发方式将会视乎情况而定。政府又会继续向永久居民发放600元医疗券。另外，政府每年注资给21岁以上永久居民的非强制性中央公积金户口，今年只会为新合资格的居民注入一次过的10,000元启动基金。何一成说，澳门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经济严重衰退，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展望明年，澳门经济有望逐步恢复增长，旅游博彩业预计可以从低位逐步回升。宣称在美国大选中当选的民主党拜登继续为新任政府工作做准备，稍后将会在特拉华州听取疫情简报，并且发表演讲，内容是重建经济。他的团队今个星期会同包括辉瑞在内的药厂就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问题会面。获拜登委任为下届白宫幕僚长的克莱恩希望联邦总务署今个星期确认拜登当选，以便推进过渡工作。至于总统特朗普仍然没有承认落败，他在 Twitter 贴文一度提到拜登因为选举舞弊而胜出，其后强调自己没有认输，又预告很快会向法院就重大案件提交诉讼，以证明今届选举违宪。不过特朗普阵营当地星期日撤回在宾夕法尼亚州诉讼入面指控票站人员禁止监察员监票的部分。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中年要亲历旁情动不等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逗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趁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逗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趁了我喜欢你演好另一种男朋友，其实我只想被沉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提示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面出走，后面皮色演好友。 林家谦生日派台作品啊，由佢自己作曲编曲啦，作词嘅有黄伟文，同一齐共同监制有许创基呢首《时光倒流一句话》。咁啊，做错决定、讲错说话嘅时候，后悔都嚟唔切噶啦。咁唯有表面上好豁达咁样样褪后一步，等自己冇咁辛苦啦。但人系会怕孤独、怕尴尬嘅。总会褪后到一个位置，都会俾你见到我嘅。希望有一日你会回头望翻我一眼啦。 就退后多，让你可伸手找到我，避免自己留在。越接近你，越缺少孤单的勇气，害怕只得我。要擦开边界，就跳入到像救生圈的一个你，浪太大要寻求依赖， 越渴望你，越气喘，找一丝氧气，浪扑得很快，揭露了我的痛楚和丑态。看秒针行一段，人走远共转过后，你我不寒暖，请把我拉，恳请可给谁人拉起口，把我再开解，独自无力踏上他的崖，仍想爱，终于都给谁人推开口，等世界分解，让我踏进没有声的荒诞。 终于等到他推出自己个人作品了，他是超级巨星出身，名字叫 Jeffo 陈燕廷，有这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圈子》。为了掩饰自己的寂寞、空虚、冻、不开心，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在人面前饰演一个好像很正常、很开心的人。 某某月月年年和和平平笑笑哈哈，礼貌跟风度朋友都称道，当过路人如同伴，凭着大爱最凡事干也愿意带路，谁在挑剔仍温暖地笑，负能量满小岛，仍自发待你好，就算知良善也没额外酬劳，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涌岩狂洒，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逼他去要魔法，有天他十倍偿还你，请不要 这个高手剑到今发动仍两边收到，那笑面犹如全都岁月活动，再无自信大病继续梦，时代太暗，而他拼命笑或能为你捉到，挨下去就会好，别太早混乱这活世公路，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用岩狂沙，你不管涵养多摩擦，也不何来碰他的家，你将积怨都心化，要补家绝笑哈哈，也有点火花，笑哈哈，平时不会吗，除非快被你逼到掉崖，谁人还能够翻腾至落茶，笑哈哈，无求至天下，笑哈哈，唯求别比下，找不上都为人只醉人类说童话，然后眼前若有谁不快乐，他都会抱一下，如若你们就以为他闲静似文艺女孩的话，只因这夜你 做衰人难，做好人其实可能仲难。听过梁超峰的笑哈哈先生，有时做好人会很抑压，所以我都羡慕身边那些可以做自己有那句讲那句的面证。 他其实巴巴巴巴食了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知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见解，哪会当真要有美德，他的语气收收搭搭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知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 他跟某某天天喝醉，通宵派对，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重，很多语句你自处激到心对女人，多么独立不可上路，不外乎知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坏，我 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恶言针尖尖个漫过口叶，世界对待女人当太烟， 邓小孝的这一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面》。我觉得《面》呢是好像有点贬义，但它都有好的精神在里面，就是感言。如果这个世界个个都感言的话，会不会变得好很多呢？ 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变破气， 未晒全力发挥。 好好珍惜你身边嗰啲直肠直肚嘅人啊！所以严琼你都要珍惜我啊，知唔知啊？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Rubber Band 嘅呢一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每到微小》。 今年只会为新合资格嘅居民注入一次过嘅10,000元启动基金。何一成话：澳门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经济严重衰退，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展望明年澳门的经济有望逐步恢复增长，旅游博彩业预计可以从低位逐步回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嘅荔枝角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开有意外啊，塞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南昌街噶啦。荔枝角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因为有意外塞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南昌街。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就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新楼街，渡船街过海塞到果栏，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都多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咧，湾仔司徒拔道落山皇后大道东一带多车啊，龙尾排到去东山台。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至到油街段，亦都系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啦，咁啊，观塘嘅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一带咧，仲系相当之多车嘅。之前嗰度附近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好耐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咁啊，龙尾就去到常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至到码头段都系多车啦，而沿住观塘道去应该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段吓，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嘅。咁啊，去西行线即系去呢个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而西贡大网仔路啊，而家出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一带咧，仍然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横江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嘅，咁咧就有个新消息话俾大家知咧，就系荔枝角道之前嗰个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崔杰彤，为什么你要做晨光第一线呢？ 起初我都想了很多个原因，但后来我发现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要有原因，所以为什么要做晨光第一线？我觉得 是缘分咯。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 live for。 先生，可唔可以？小姐，介唔介帮我做个访问？ 唉，严庆冇人骚我啊！ 咁唔得噶，波胜，你要话俾人知你系边个先得噶嘛？嗱，你试下咁样做。 我哋港台噶， 介唔介意同我做个访问啊？ 骚动音乐街头访问环节。 我哋港台噶，好正能量啊！呢个 我哋港台噶 ，Oh yeah！ 系啊，我哋真系港台噶。 成日听到人讲香港音乐点点点，其实有好多音乐人好努力咁样继续做新歌。你听我哋骚动音乐就知咧，而且仲有好多香港人都支持紧香港音乐。骚动音乐决心揾佢哋出嚟，所以我哋每次都会落街同你讲下香港音乐。 喺呢一个手提电脑连 CD-ROM 都冇嘅年代，听实体专辑好似系一个好古老嘅爱好，但系可以捉住歌词簿，逐首逐首欣赏一只专辑当中嘅作品，曾经都真系我哋好重要嘅享受。今个星期我哋首先嚟到旺角其中两间开咗超过30年嘅唱片铺，了解一下近年香港乐坛有边啲歌手嘅唱片系最受乐迷欢迎嘅。 女歌手方面就有阿谷子乔啊、阿 Jenny 啊、Ega 啊。 Jenny 喺嚟嘅呢个星期将会推出佢嘅新专辑 Dear Secret。而同公司的 Ega 亦都是9月就推出了 So Called Love Song 这张专辑，还达到金唱片销量。 男歌手当然都是胡鸿钧、许廷铿那些。是的， 日日夜夜朗朗当当左人群里说话细声都太惊困扰谁。 胡鸿钧在9月推出新专辑你幸福吗，而许廷铿亦都在上个星期推出新碟 Negative。 即都是新一辈的歌手嚟嘅 ，Sarini 都 OK 嘅，系啦系啦，其实佢呢近呢两只碟都卖得唔错嘅。 因为其实依家咧，我谂观众又或者市民咧冇个概念啊。以前咧下下就百金啊、四百金、五百金咁嘅销量啦。依家你头先讲呢就所谓卖得好，嗰、那个卖得好嗰、那个好嘅情况，大概系点就已经为之好噶啦。 嗱，以一般中文歌嚟计啦，咁啲大 label 嗰啲都试过卖断市嘅。其实而家做碟可能。第一個 order 都是二三千隻嘅啫，即係咁你 repeat 咗之後都可能是一千幾百、一千幾百咁 repeat 噶嘛。咁其實而家你可以賣到過幾千咧，其實而家係少之又少噶啦。我入行嗰陣時候，打譬如好似張學友啊、譚詠麟嗰啲，佢哋一年咧可能會出到三至四張專輯，咁啊有三隻就係全新噶啦，咁一隻就精選啦。咁但係到呢一兩年咧，基本上你咧多數都係一年。或者年半出一隻碟， 見到會嚟買專輯嘅朋友，可能買頭先你講嗰啲好受歡迎嘅歌手單位咧，係一啲咩年紀嘅朋友仔會嚟買居多呢？ 如果係全新歌咧，基本上都係啲年青人居多噶啦，而家咁啊上少少年紀咧，就通常買翻啲remaster 嗰啲發燒碟啦。 平時其實香港歌手嘅專輯咧，最近呢幾年個銷售嘅情況如何呢？ 都係麻麻地嘅，講真好老實。本身佢哋發 碟嗰個量都係少嘅，唔係話即係好密啦，出碟出得好密。 咁、有冇邊啲歌手你印象當中比較賣得啊？叫做 阿神啦、啊，係啦係啦 ，Janice 啊呢啲都好賣 ，Joey 啊呢啲都好賣。印象比較深刻，我就會認為係賣 Little Apple 啦，係賣得好過好多主流歌手，唔使話好大路嘅宣傳。就是一個傳一個，好聽，喐手買碟，即係咁樣去洗水長流都 OK 嘅，真係有趣嘅。啲題材係你會諗唔到啊，佢又可以做到首歌出嚟喎。 有冇邊首歌你記得嘅？埋 Little Apple 嘅作品。 咁啊，邊個發明翻工啦？ 係啊，係啊， 喺我哋啲網上平台分享過，都回應都 OK 嘅，係都好。呢啲咪係貼地咯，啲大家哎呀。翻工之後鬼喊， 邊一個發明了翻工？我要給佢米田共。 米田共。 邊一個發明了翻工？翻到我越嚟越窮。 越嚟越窮。 同兩位老闆大致了解咗近年香港歌手專輯嘅情況之後，翻嚟我哋今集嘅題目啦，就係、是、你啊最印象深刻嘅專輯係邊一張呢？咁啊，先问下两位唱片老板啦，你哋又会拣边一张专辑嚟讲呢 ？The Hush。 佢哋都係自己搞嗰只碟，咁咧佢哋好有誠意啦。佢哋幾個僆仔走落嚟問啊，老闆，我嚟緊出呢只碟，可唔可以擺喺間鋪頭 consignment 啊？咁係啊，咁我啊冇問題啊。其實我哋之前都好多啲 indie band， 我哋都有幫佢哋做 consignment 嘅，係啦。咁、都賣得唔錯，俾我感覺都賣得幾十隻，係啦。 係，OK 係，因為佢個 CD 封套首先好eye catching 係橙色， 係啦係啦係啊係啊。 跟住今年啲歌擺咗落去嗰啲都 係啦，咁、個效果出嚟都 OK， 即係其實睇住佢慢慢賣得多嘅。 我呢啲都係中老咧，即係成長於八十。九十年代，咁啊嗰陣時樂隊潮流好犀利嘅，咁我就都中意嘅，非常中意，迷咗啊泰極啊 Beyond 呢啲咯。咁你話如果我自己鍾情嘅，都係呢兩隊樂隊好早期嗰啲作品咯。 有冇邊一張專輯，或者甚至乎邊一張專輯當中嘅邊一首歌印象好深刻？ 泰極嘅迷啊，咁譬如裡面嘅迷途啦。我覺得佢呢張專輯係喺當時嚟講係好行得好前嘅，都好有概念性嘅，同埋裡面啲題材都好社會啊，令人有共鳴或者令人有反思嘅一隻碟啦，啊，俾年輕人諗下生命啊、前路啊。 我想問，中意音樂呢件事有冇影響，或者夾 band 有冇影響你開鋪頭賣 CD 啊？ 好得意喎！呢、這個就年少嗰陣冇乜娛樂咯，聽歌咁好中意。咁我讀書嗰時都諗住其中一個目標啦嚇，就係、是、開鋪頭、開唱片鋪、揾工咁樣攣報紙咁樣啊！啲唱片公司喎咁樣，不過啲倉務嚟啫，倉務員嚟嘅。咁啊，叫做半隻腳入咗呢行啦，跟住慢慢就認識多啲。咁原來咦，開間唱片鋪都唔係唔可能嘅事喎，就開始出啦。 多謝你啊，老闆！好彩你冇迷途咋，如果唔係呀，啲唱片呀又少咗个地方卖俾人认识啦。 听完两位唱片铺老板嘅个人推介之后，我哋将镜头一转，睇下嚟唱片铺买碟嘅乐迷心目中又对边一张专辑印象深刻呢？ 林忆莲，其实佢应该好多隻碟我都好深刻嘅，譬如佢 City Rhythm 嗰啲 One Two Three 啊，嗰三集啦，咩野花嗰集啦，野花初初听我麻麻地嘅，但系越听越好听，我觉得。 回头前行吧，请你尽管他朝必然想你，来年和来月，请你尽淡忘曾共。中一个。 小學已經聽佢咧。咁我而家聽翻佢啲歌咧，我覺得都好 update 喎。即係佢俾我感覺唔覺得似係一啲咧好舊嘅歌啊。係。同埋我聽得翻佢，特別係 live 咧，佢比嗰個錄音室嗰個唱功啊，仲即聽出嚟仲有感覺，仲犀利嘅。不過我好遺憾就係佢最後嗰次演唱會冇出過任何影音咯。 之前有冇話睇演唱會啊，或者點樣？好記得。 佢次次都有睇嘅。 哦。 除咗頭一次，因為太細個冇錢。之後就有睇到嘅，有試過睇 Part One Two 都有睇嘅，都同佢影過幾次相嘅。係有佢好 nice 添啊，因為我見到佢嘅時候，譬如話都細個已經聽唱歌好鍾意啊咁樣咧，佢就好佢伸隻手出嚟啦，咁我估唔到佢會可以伸隻手出嚟，我隻手咧就好易出手汗嘅，咁咧跟住咧就濕曬咁同佢握。咁咧佢又唔介意嘅喎，我話唔好意思啊隻手咁樣啊，唔介意咁樣咯。是啊，是很 nice 的，不像是那些说你什么天后那些很摆款那些这样的。 有没有说即买过印象最深刻的专辑是哪一只？ 那些呢 Rewards 即是和专空。 那那张专辑没有说对哪首歌记忆很深刻？ 下雨天就是一定啦。 风急雨下假装想老亡，那天我甚么快可释放，仍怀念 其實成張碟都好㗎，因為重新 arrange 過，嗰個成個碟嘅 arrangement 做得好好，我自己覺得啦，係我中意咯，冇懸念，一出即刻買。 咁為咩會咁心急啊？一出我就即刻要買咧？ 因為有埋專供。 哦。 所以你可唔可以答我，你愛嘅到底係林憶蓮定公石亮？ 就係啱啱兩個齊曬啊嘛。 哦。 Perfect。 點樣嘅因緣際會開始喜歡咗林憶蓮加公石亮呢個音樂嘅組合呢？ 冇喎，分開聽過原本佢哋啲嘢，但係之後，竟然有隻咁喎咁咯。 通常咧，我啲 friend 咧，如果好中意佢兩個呢個組合咧，就好憎李宗盛時期嘅林憶蓮嘅，你係咪㗎？ 咁又唔係喎 ，OK 喎、啊，其實嗰種冇嗰陣時又冇而家冇呢一張碟嘛，所以 OK 喎、啊。其實我唔理佢哋啲故仔嘅，但係總之就是，竟然有隻咁，咁我就買咗咯。 夠爽快，唔理咁多，淨係一句我中意就即刻買碟，勁啊！但是不是个个都有钱到话想买就有得买的嘛，尤其是学生啊，不知道是不是难买到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呢。 如果说香港歌手的专辑，我想都要哇、我六年班的时候都十年十二三年前，刚十二三岁了那时候、买周柏豪第一二只碟，是的，那当时挺喜欢那些歌的，因为他当时的歌比较即跟天空啊那些比较励志一点，那时候都挺喜欢。 我要扩阔我天空，畅游星空，只要坚守便有梦，你与我同分钟同天空，身份相同，你我同样身份比天高，你我做到 之后那些 keep 住都有卖，即是even 第二隻碟去到宏願啊，嗰時嗰啲都有買，可能因為真係聽得多，咁跟住就覺得，咦，佢出隻碟，不如買翻嚟支持一下啦，即係叫做都係香港歌咁樣，跟住就都儲咗陣錢嘅都要，因為嗰陣時即係始終六年班都話零用錢又唔係特別多，但嗰陣時係咯，咁都儲咗幾多月錢，跟住就好啦，就去買啦，買完都幾開心嘅，因為始終話第一隻碟咁樣覺得擺翻屋企又覺得幾靚咁樣 OK 啊咁樣咯。 我想問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同學之間咧多唔多交流呢啲嘢嘅啫？譬如我買咗周柏豪隻專輯啊咁嗰啲㗎。 多啊，但其實我嗰陣時啲同學咧就中意陳柏宇多啲嘅，係啦，就係得我同另外一位朋友仔就中意周柏豪多啲嘅啫，成日喺度battle 大家喺度，又話唔係啊，陳柏宇好聽啲咁樣呢啲咁樣咯，係啊。即係 童年回憶， 因為尤其是嗰陣時啱啱個白果園咧，咪感覺交配念記嗰陣時啊，係、啊嗰陣時，跟住即係就佢係特別中意陳柏宇嘅，係啦，跟住就話你睇下人哋咁樣幾好聽啊呢啲咁樣，跟住但係係咯，我自己就冇咁嗰陣時冇咁好咯。 咁你嗰時對住陳柏宇嘅 fans 啦，嗰班同學，你要點樣 sell 周柏豪而好想令到佢哋轉態中意咧？你記唔記得？ 哇，冇啊，冇得 sell 呢個真係，佢哋中曬毒嗰陣時，我都真係，尤其是班女仔，係啦，佢哋就真係個個中曬毒咁樣，冇計啦。 搞錯女仔都唔中意周柏豪， 因為陳柏宇靚仔啲話，佢哋覺得冧啲啩啲歌， 個人意見嚟啫。 係啦， 但我都好勁啊！佢哋睇白果園係睇陳柏宇㗎，係 啊， 我睇白果園係睇陳靜達達。 我都係嗰個西瓜味嗰個唔知咩話。 係啊。 學生時代買嘅專輯會印象深刻，除咗因為好難先夠錢可以買到一隻之外，仲有就係當時嘅你夠癲夠青春啊嘛！ 買過印象最深刻嘅專輯，咁講下香港歌手咧係邊一個？ 喺我讀書嘅時間係 Seventeen 嘅，咁嗰個專輯咧就係 Over the Rainbow。 從擠的公車中抬頭就會看到新天空，如果傷口遮不到，不要暴躁，在某處以後。 因为我是会追星的，跟住仲要同埋我 friend 系放学即刻冲去 HMV， 因为嗰阵时仲 hit， 系啦，因为会搞一个人哋签唱会啊，即系喺 fans gather 里边嘅。我记得我自己上埋报纸嘅，即系喺好细嘅角落头嗰度，我哋系着住校服，我哋两个咁样，咁跟住我哋就觉得啊，我哋好有意义啊，即系放学做呢啲咁嘅，好年轻啊，觉得自己。因为在那个时间里面读书是零用是很少的嘛，那就自己在那死储烂储那些零用钱啊，即是可以不吃 lunch 啊，跟着就在那储钱，就是为了买只碟。 从挤的公车中抬头就会看到新天空，如果伤口遮不到，不要暴躁，在某处以后。从轻的轻的一分钟回头就会踏痛一弯美丽桥，似彩虹，无愁无虑，但有意愁。 可能百幾元對於我們現在即是上班來說、啊、很簡單、啊、或者做一下 part time、啊、都可以有，但是那時候讀書就真的是很經典的了，即是百幾元，哇，我要儲多久一餐飯。 那時候是怎樣認識到 At Seventeen 的，即是跟一些同學以至到你這麼迷他們呢？ 其實因為我自己讀書的時候是跟班很 friend 的女子男卻一起啦，咁嗰陣時其實仲未會大家即係可能 lesbian 仲未係好出嘅時候，咁大家可能成班 friend 就係話啊Seventeen 佢哋兩個真係係好夾啊，咁嗰陣時即大家喺度傾開嘅時候，咁我哋就會聽到，咁我哋又跟住佢哋嘅船咯，即係佢哋係好深入民心嘅咯。無可否認係佢嘅 image 係吸引咗我哋先嘅，但係佢聽嘅歌係自己一路可能讀書一路睇翻佢哋歌詞，即係一種好治癒、好治療到自己嘅心靈咯。 随便找个路人证明我们会一起到永远，五年过了十年过了，看着你的头发减少，其实这不要紧，你的容颜你的微笑早已烙在我心上，不会忘掉。 其实我喜欢那个特辑里面 Over the Rainbow 呢，At the same moment 咧，其實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黃巴士有個叫阿闊嘅公仔， 哦， 就係 樣衰阿闊啊嘛， 係啊，就是 Over the Rainbow 咧裏邊出現嘅，咁亦都佢係有唱過 Over the Rainbow 嘅嗰首歌，即係買嗰首專輯同埋我中意嗰個 character 其實係好 match， 所以我就堅持再放學都要去買。 但係嗰個公仔係真係幾樣衰噶， 好飄喎。 讲 嘢嘅你，双入裤有冇影响你日后择偶嘅嗰个样貌？ 我老公都中意咗佢。 咁而家你屋企有冇储即系 At Seventeen 历年嘅专辑？因为而家都冇机会再有新嘅啦，应该系咪都储晒喺屋企？ 我好神奇，我觉得自己嗰阵时去 last concert 咧，我真系买咗系 T 啦，买咗佢嘅毛巾啦，买埋佢嘅手带啦， 有即係冇灰，即係你買嗰樣嘢，雖然嗰樣嘢俾阿媽視為垃圾，咁但係我覺得係值得去紀念嘅咯。我有個盒載住佢咯，到陣時可能再過多幾十年自己看睇翻，原來自己都好青春嘅啩。走過這裡，走過那裡，風風雨雨，平平靜靜，依然是我和你。也許今天，也許後天，我們會隨便找個路人，證明我們會一起到永遠。十年过了，看着你的头发，减少稀释，这不要紧。你的容颜，你的微笑，早已烙在我心上，不会忘掉。 你脑海当中是不是都有一张很重要的专辑，不过它已经在你家的角落封晒尘呢？ 不如这样，今晚吃完饭冲个靓凉，拿返这碟出来，一个人静静地听返这碟吧。还有啊，send张上来给我们骚动音乐的 Facebook 又或者 IG，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张专辑对于你来讲又有什么故事在里面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广东道发生致命火警的现场仍然未解封，火警造成七人死亡，七名伤者危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到场视察。香港尼泊尔联会主席话，起火单位当时正是举行生日派对，以及庆祝尼泊尔传统节日排灯节。食环署表示，有关食肆并没有持有有效牌照，去年四月曾经接获一宗投诉，经调查之后并没有发现无牌经营食物业，之后并没有再接获相关投诉。火警在昨晚八点几发生，消防说单位只有一道门，多人无法逃生被困，决定成立专责小队调查。理工大学分析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变异与传播情况，发现第三波疫情最常出现的 GR 型病毒株在九月过后基本上已经在香港消失，即是本港曾经战胜病毒。而十月的本地个案就出现 GH 型病毒株，分析后相信是从外地传入，病毒基因和印度以及尼泊尔的输入个案相似。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表示，最近两个月的输入个案之中，最少 25% 没有在机场检测的时候被发现，要到14日隔离期间才被发现。他说这些抵港人士入住酒店隔离期间，亲友可能前往探访，途中可能会受到感染，并且将病毒带入社区。他建议政府应该安排旅游巴接载抵港人士前往酒店，亦都应该和酒店业界商讨设立检疫专用的酒店，以便当局监察，禁止探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据了解，当日下午他将会召开记者会，同日晚上出席电视台施政报告论坛，第二日会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释施政报告内容。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现在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于骚动音波，由得咪高进骚动音波，由得广东波骚动音波，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基本新聞翻嚟之後，繼續有騷動音樂。今日我哋港台噶呢一個嘅環節，出去做街訪就真係想問一下一啲朋友，佢哋買過個實體專輯裏面自己印象深刻係邊啲啦。咁其實即係每人口味都唔同，咁但係即係收集一啲唔同嘅故事俾大家聽一下，想勾起一下你嗰啲 feel 啊。 係啊，好坦白講咧，今次呢個街坊有部分咧係喺旺角完成啦，咁樣。咁我哋目標都好清晰嘅，我哋一路僕住咧喺啲唱片公司附，即係唱片公司添，唱片鋪附近。因為我哋咧係要肯定嗰個人係入去買碟。我哋先覺得佢會講得到呢個話題， 因為係好驚，即係街嗰度時間問一個人，佢即係個命中率比較低。因為坦白說，我哋都明白，仲會買實體碟都係 少數啦。同埋咧，我即係都可以分享一個趣事啦，就係我哋去做街坊嗰日咧，恰巧係有韓團。佢哋出專輯， 哦 係 啊， 係 啊， 之後你見到門口咧，我哋去嘅時候，我哋開頭好興奮，哇！原來咁多人買碟，解有我哋睇少咗香港人添咁樣，跟住行過去，咦！原來大家全部都喺度執緊啲韓團嘅海報 啊，啲、 啊、 人嚟問貨有冇啊，出咗未啊，訂咗貨啦，咁嗰啲咧， 係啊，跟住然之後我哋問啲老闆，因為都係同老闆傾偈嘛，頭先大家都聽到咁樣，咁啲老闆咧，你見到佢哋好繁忙，我話咦忙緊咩？佢話冇啊，啱有呢個韓團出新碟，所以今日比較忙啲。 但佢都真係好好嘅，肯俾我哋。即系捉住佢倾偈咁， 喺铺头搞搞震啊嘛，成日好中意呢个字噶嘛。 点解你咁中意搞搞？上次 Tony 做又话搞搞震，呢个 唔知我可能我细个阿爸成日咁讲我啦。但系其实今次我觉得讲专辑咧，系真系有啲感慨嘅。 是 因为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多时候啊，即是当你讲起一张专辑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比较多感触的都是细细个是好俾心机用钱储返嚟的。 嗯， 即系如果你依家咧，我买一张专辑用乜嘢啫？同埋我大家都知道我好多可能国语碟咧，我都系即系博克来，即系台湾飞过嚟。其实我即系今日落单， 系啊， 听日后日我就有得收啦。 跟住到咗打开闻一闻，索一索，舐一舐，浸一浸，跟住 摆上 IG 打张卡，啊又买碟啦咁样。咁其实嗰样嘢就完噶啦。但我真系即系头先有听到一位即系听众同我哋讲，我都试过坐一个星期 lunch 钱就系为咗买一只专辑噶。 嗯， 谂下一个星期 lunch， 人哋几犯贱咧，你要付出劲辛苦咧，得到嘅收获先识珍惜啊，就 系 咁啊。 同埋谂下 lunch 对于我嚟讲， 几咁紧要啊？你谂下， 系真系好紧。咁我记得嗰时系中学嘅时候嘅，咁就啱啱好开始，我唔知大家会唔会系中学嘅时候咧先开始知道何为中意一个歌手，即系想拥有佢嘅嗰阵时，可能系 Yes 卡、啊， 想拥有佢， 想拥佢本人就难啲啦。Yes 卡啊，可能会出啲贴纸啊，即系以前嗰年代仲有贴纸噶嘛， 贴纸嘅咩？ 有啊，即系都系盗版嘅贴纸啦，当然都系，即系文具铺会卖噶嘛， 系有明星贴纸咩？ 有啊，我买过 Twins 噶、啊， 系咩？ 系啊。跟住成版你见到即系学生手册上面都贴住 Twins 嘅， 咁你之后贴咗去边啊？ 唔系一齐噶，一齐噶，好少分开噶、 哦。哦，即系佢唔会有再单张嘅。 有，但我真系多数都系都系黐一 pair 嘅。 咁即系阿 Sir 胶贴咗去边？ 系阿 Sir 黐咗喺学生手册手封面咯。 哦。 跟住 Miss 仲要问添啊，佢话你黐到咁，我真系以为佢哋两个嘅手册嚟嘅添啊。 学生手册 系啊，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候好多专辑记忆都好深刻啦。咁我就真系好记得，我第一个开始追听嘅歌手系梁静茹咯。 哦、 我唔知道大家即系仲记唔记得有冇印象啦，但系嗰阵时真系呢首绝对系首本名曲嚟噶啦。 哦，呢一首嘛， 系啊， 我听下呢只咩嘅先，睇边个年代咧， 可唔可以一听就知啦？ 嘟嘟嘟，只有勇气， 系啊。虽然而家听翻啦，我有一种哇，以前啲品味真系好鬼死人造作嘅啫。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同大家介绍你的童年啦， 好，掟得好心虚。中几的时候，中二、中三，梁静茹啊，歌名称叫做《勇气》啊。咁，我真系好记得嗰阵时咧，依家唱 K 啊必唱啦，跟住买碟系咁听呢一首啦，跟住嗰阵时我唔记得，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有嗰啲咩无限秒防震嘅 CD 碟嘅 CD 机啊？ 无限秒防震， 即系你防震嘅 CD 机咧，你随身带住嗰啲 CD 机，其实依家比较系超级大一饼啦。 哦， 系啦，系有分几多秒噶嘛？ 你好有钱啊，买到嗰啲嘢。 系啊，我真系系最贵最高级就系无限秒防震咯。 我冇拥有过咁样嘅 CD 机啊，真系。 真噶？ 边有钱啊？我啲钱储晒，如果要买都买一只碟，之后都冇钱买机啊。 唔系，机系生日礼物，机系阿爸出钱嘅，我发 圣诞礼物就只碟嚟噶嘛。 即系佢负责出嘅豉油，我发唔系佢负责出鸡，我负责出豉油咁嘅道理咯。咁样咁嗰阵时就真系开始由呢一只碟开始好中意梁静茹啦。虽然我必须承认，依家间唔中攞翻出嚟听咧，系会觉得都真系好耐以前嘅故事嚟噶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就会觉得哇。首先歌词好好啦，你会将啲歌词写落去声格啦，跟住又会做啲闪闪嘅字俾啲歌词啦，咁样。 我就系谂紧有冇试过写落声格度将歌词咁做作嘅？你以前佢 你冇，你冇话俾听你冇、啊。 我应该真系 波盛，你个人真系冇童年啊！咁， 因为我好迟啲听歌嘛，即系我一路都讲紧，系、 哦、 啊，呢样嘢连蔡一杰都知道，好似蔡一杰见到面话：，我听你做节目啊！你话你以前细个唔听歌嘛？我系对唔住啊，而家听噶啦， 都听你嗰啲啊， 而家追翻转头，系真系我去到中六七先听啊，真系叫做，所以我冇嗰段时间。好似你咁讲啊，会搵啲周边啊，有啲机啊，追碟啊，将嗰啲感觉写上去，我都冇啊嗰阵时， 真系 系啊，冇咗呢一忽嘅童年咯。 咁你之前嘅娱乐系咩咧？ online game 嗰阵时啱啱兴起啊嘛。 哦，咁都 咁男仔就会好兴玩online game 啊，咁所以就冇咗呢一啲咯。 但系我成日觉得我哋读书嘅时候，周杰伦啊、陈奕迅啊、Twins 啊。容祖儿、杨千嬅嗰啲都必然系我哋大家讨论嘅重点嚟嘅。 男仔真系冇噶，我哋冇、去讨论中意边个歌手少咯。小学嘅时候仲有女仔咧，就会喺从 Yes Card 当中讨论。 系啊， 系啦 ，Yes Card 一个好好嘅媒介。嗰阵时啲女仔好中意。 我第一桶金就系靠 Yes Card 赚翻嚟。 哇！发咗啦我， 因为我真系好唔知点解咧，即系学校附近啲铺头仔咧，唔系都会俾你抽 Yes 卡嘅。 哦，系啊。 咁但系如果譬如有啲咩磨砂啊、令面啊、闪光啊嗰啲咧，就系、是、特别版噶嘛。我真系试过我人生第一次有10蚊啊，就系、是、因为我抽中 Twins 嘅磨砂。 哦。 跟住佢仲磨砂都好似两边咧，即系唔同款嘅定系点样？跟住个铺头嗰个人咧，佢用话10蚊同我买翻去，跟住我真系好开心地买翻去啦。即系你知唔知翻到去学校啦，有啲高方少少嘅啲哥哥姐姐同我讲咩啊？ 你蚀咗啦，傻妹！ 佢话呢只攞出去卖到20蚊噶，咁你嗰时就会觉得自己蚀咗好多啊，一个 double 啊，点解要呃我、啊？ 而个重点嚟噶，听翻觉得嗰件事好好笑，系我蚀咗10蚊啊，而家系。 我蚀咗10蚊 嗰样嘢，嗰个价值真系呢个系一个唔同年纪嘅人嗰样嘢。你细个已经觉得哇，我蚀咗好多啊！ 我为呢件事 廿张啊，嗰度咁样。 我为呢件事我喊咗两堂噶，我觉得自己好蠢啊！都好肯定我自己真系做唔到生意，因为对于呢个蚀钱啊、营运啊，真系冇办法，对唔住。 磨砂嘢真劲喎，我冇。 我真系冇我屋企有一沓 yes 卡噶，系人哋送俾我噶。我去一个妈咪朋友屋企，咁佢个仔唔知点解有储 yes 卡，就将一沓重复嘅 lap 送咗俾我，摆咗十几年都仲喺我屋企。我谂有七 cm 咁厚都 唔使走音嘅。 我谂嘅七 cm 咁厚咯，七至八 cm 咁厚一。 但系入边系边个嚟嘅？ 有陈冠希啦、谢霆锋啦、容祖儿啦，啊有容祖儿未知啊，好似定唔知心淡。 呢都贵噶，因为都红噶嘛。 十铺齐啦，跟住早一两 系咪特别版先？ 唔系噶，正常噶、哦，正常卡嚟嘅，咁啊又可以搣贴纸嗰啲。有咩苏有朋啊、陈思翰啊？咁喂，佢唔要。 Cookies 啊 ，Cookies 都冇啊， 啊都冇啊。 Twins 唔记得有冇？但个重点是早一两年我啲 friend 上我屋企，趁我瞓着咗觉，饮醉咗酒，然之后将我屋企啲 yes 卡嗰啲贴纸搣晒嚟贴晒屋企啲相架上面，跟住我有一日发现， 你啲朋友 点解我幼稚园张相上面个样系容祖儿嚟嘅咧？我话我摆咗咁多年都冇搣，你同我搣咗出嚟咁样。 喂，嗰度可能分分钟而家计仲值钱啊！而家好多人收紧呢啲嘢噶嘛。 系啊，储起晒喺度咯。 系，即系讲翻 CD 啦，不如我哋。 系啲周边嗰啲。系啦，咁跟住，其实今日有两只歌想播嘅，即系都系故事啊。呢只播短少少啊，呢只，因为呢只上个星期轻轻有讲过，就系阿 Jam 第一张嘅专辑。咁嗰阵时就 系 因为 你系为咗个曲啊嘛。 系啦，极速赛车手只 game 啦，咁 你同我哋一位听众都好似啊。嗰时佢留言啦，我见到个留言，我即刻好想同你讲。佢喺我哋 Instagram 留言咧，佢话周杰伦第二张专辑啦，佢好有印象，因为我嗰阵有送颈巾，有几只色可以拣。 你真系永远唔会估到啲人买嘅原因有好多。 系啊，波城系为咗个曲，为咗个游戏曲，有啲人就为咗个唔同颜色嘅颈巾。其实大家可唔可以留意翻嗰个馅系音乐啊，大哥？ 个馅系好劲嘅，我话你听，即系阿 Jam 嗰个嗰只贴个馅系劲。 系， 因为嗰阵时我好印象深刻咧，佢又嚟我哋学校嗰个 Christmas party 个 variety show 嗰度咧做表演嘉宾。 哇，好有钱喎、啊！你学校 都唔系嗰阵时啱啱出道，所以都仲俾得起即系我哋学校。而我哋学校好得意在就系请嚟嗰啲，通常可能啱啱出道咧，嚟完我哋学校之后，我哋成日都自我感觉良好就系、是，嚟完之后咧就会好多人识噶啦咁。咁阿 Jam 嗰阵时啱啱出道，即系着住件冷衫嚟到，即系一个小妹妹喺台上面唱。出睡公主咁，學校啲喇叭爆曬，頂唔順啊咁。咁第一間成個禮堂全部都係男人，雄性動物非常之濃郁嘅味道嘅地方，你見到一個靚靚女女嘅 Jam 一個企喺台上面，你幻想到嗰個現場係幾咁恐怖。 你諗下佢可以啊，佢可以啊，安全離開間學校啊，都證明佢哋有修養嗰、啊、班學生。 嗰時仲請過鍾欣宪、麥貝兒上嚟唱《勾手指尾》啊， 哇，好紅喎、啊！ 跟住我 首歌 係啦，就係、是、我學校。都勁啊！勁就佢哋啲眼光。後屘近幾年，我發現 The Hearst 都有去過我學校嗰度做表演嘉賓。聖誕節又係早幾年，係啦，咁啊知道啊、哦，都幾有品味啊，師弟揀 The Hearst 咁樣。 冇錯， 係啊，咁所以就係喺學校見到一個嗰陣時都覺得係妹妹咁樣，Jam 咁樣，咁喺度唱歌，覺得點啊靚女，唱得好聽，同埋個實力真係你喺現場聽，你覺得哇！ 佢係可以爆喇叭嗰啲人嚟， 哇！為之震撼啊！咁所以我同好多嘅男同學都係特別嗰次睇完佢現場嘅演出之後就中意咗，所以點解令到真係會買嗰只碟？咁所以我話即係真係好想播翻。當年日日放學翻到屋企一定會聽一次先換衫嘅， 係 呢一個。 聽完呢首歌先換衫， 因為翻到屋企好想。享受咗，然后先至换衫去做功课， 即系了咗件心事咁。 系啦， 梦内倾心一吻，就算心动，现实可惜不配与你相拥，沉溺于一刻的接触，哪管即将结束。已经满足，夜半再呻吟，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法再呻吟，一醒了完全逆转，就似梦里面自然爱海。 怎会怕寂寞？童话中。 实可惜，竟然遇上冰封。谁知想一想到抱紧，至少一刻快感。 用我一首歌时间玩烂咗自己把声， 系啦？点解开麦时候大家发现，咦，翻嚟周波成把声沙咗咧？系因为佢头先尝试挑战嗌上去个高音位， 太有回忆啊！嗰阵时，嗰时真系因为系挨紧 A level 嗰段时间，咁所以一听到呢只歌喺屋企又好，或者边度成日都好想可以尽情大嗌。我以前都冇试过，但系呢个直播室的隔音非常之好，所以我尝试。跟住大嗌，哇！嗰啲以前嗰啲 feel 翻咗嚟， 大家想唔想睇？ 吓、啊，你又拍咗啊？ 因为我见你太沉醉于嗰个世界，如果觉得唔做呢件事，我对唔住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嚟啦，大家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之后我哋就可以有头先播成现场演绎《衰公主》俾大家睇， 变一个期间限定嘅环节啦，偷拍实录，严琼偷拍实录。 哇，真系好，你爆晒青筋啊！头先嗰度位， 哦，系啊，系啊，系啊， 好劲啊！同埋、啊、大家都听到系一百年肚饿啊嘛， 系一百年肚饿，耶耶咁样啊， 系好劲。我同埋呢首歌嗰年系红到咧，佢最红嗰年啊，好记得。我哋学校 Christmas party 即系嗰啲歌唱比赛， 系 前前后后应该起码有五六组系唱咗呢一首歌嘅。跟住系听到，咁大家唱到咩程度，好唔好听，大家都知点玩啦吓。跟住系真系听到老师都即系有一种救命，我顶 佢都肚饿啦，听到 不如俾我食嘢啦。 都系，不过有时系听到啲咁澎湃嗰啲，我谂特别靓仔嘅时候，你话入边嘅意思真系冇乜点样你，但系个 energy 就系、是。跟住嗌，跟住就好爽啦，咁样咯。 我谂其实嗰个专辑嘅意义唔同咗啦，即系以前大家会觉得我哋头先讲起系一啲唱 K 嘅回忆，系一啲生活储翻嚟嘅回忆。但系我觉得而家可能好多专辑系艺术品咯，大家真系攞嚟收藏。 啱噶。 例如近几年大家一定会讲到嘅，就系麦浚龙同啊谢安琪嘅呢个 蒲明心同埋董哲 嘅呢个 project 啦，呢个 D album 啦，二百几蚊都可以卖断市。 系啊。 都真係係一件，我覺得嚇係有翻少少嘅設計嘅 概念喺当中，于是乎系令到大家好想收藏，即系未必真系用佢听，但系收藏嘅一张专辑咯。 艺术品啊，呢个系。而终于到一路大家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系啊，巨文终于见到家乡， 见到故事嘅结局究竟系点样样啦？ 系啊。 慢慢落到天边是故居， 而对着遍地尘埃好好的寄居，要用记忆跟逐一间屋 爱到这里 是废墟。与唏嘘， 而不顾一切后果，就当期许，要用众生去烧一炉香，在我心痛一滴血， 睡在这 世界，在无穷尽处有中央，我在这里。 一个好即系音乐嘅实验啦，系啊，即系一个好似电影嘅故事，用歌一路去穿插住啊，有呢一首麦浚龙、谢安琪嘅《尽处》，听日见，拜拜。